这却能否永远都不会衰。 如果爱情卷土重来，其实我会变得很乖，我的心上不再十八岁，贪能的气味很多眼泪，其实也敢对。 卷土重来这首歌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啊，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，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网站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00万，可见这首歌的喜爱程度了。这首歌曲呢，又被网友用作公益协会寄予未来的爱心感召歌。其实娱乐也在制作这首歌曲的 DJ 版，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。国家问卷土重来，盛榜九州得票799票，下降一位来到第十名。第九名华纳音乐吴克群《鬼来电》跳空进榜第九名。 空无一人的房间，思念比你暗了些，铃声一响我就接。喂，开始混乱的听觉，幻知幻觉幻想你还在我身边，原来你从未来电，语音也没有留言，都是我的幻觉，幻想你真的安和解，空无一人的房间，从未笑过的音乐，身后海景唯一能震动思念，原来你从未来电，语音不会有留言，都是我的幻觉。 总是从生活实事当中摄取创作灵感的吴克群，从首播主打人生超幽默到孤独是会上瘾的，吴克群用诙谐又贴近人心的旋律及歌词，总是很快的让人朗朗上口。而新专辑的第三播主打就是这首《鬼来电》了，吴克群再次翻玩创意，光看歌名就是挺令人好奇的。吴克群《鬼来电》跳空进榜第九名，得票826票。第八名福茂唱片国庆《该忘的日子》。 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，该忘的日子好多，更怕自己太洒脱，有些事没说明，却也从没记得过，剩下的爱情收走，是付出好多，连结束都要我说，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，痛都是因为拥有，等不等都难过，

北京时间12点整。